大风越狠，我心越荡，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 OK， 大风那个吹啊，预计大风将贯穿本周。8号随着新一波冷空气来报道，风力明显增强。8到10号也就是周三至周五，以4到5级的大风为主，最高气温仅维持在3度左右，寒意袭人。虽然已经立春，但本周北京冷空气频繁，气温低迷，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好消息是京哈高速田家府服务区进出京两个充电站和京津高速永乐店服务区进出京的两个充电站以及于春节前全部投运，加上已有的京津唐高速马驹桥服务区进出京的两个充电站，目前通州区内高速公路实现充电网络全覆盖，充满电，我们和魏晨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是魏晨去年12月发行的出道10年的暖心之作《旅程》，融入了时下流行的 EDM 曲风。魏要送电影票了，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关注999月生活，喜悦的月，发送请我看电影加上姓名和电话，就有机会获得2月10号上映的范迪塞尔、塞缪尔杰克逊、甄子丹、吴亦凡等主演的电影《极限特工》终极回归，情人节就可以带着你的他去看吴亦凡饰演的特工了。吴亦凡也演唱了主题曲，请出吴亦凡。 With your posse, getting nasty, 'cause I got the sauce, yeah, Came loose, I got juice, and they know I do. Y'all nowadays make me anxious. I'ma need more space for the new play spaces. Y'all nowadays imitations. When I come to the real, no, it ain't no replacing. Too much sauce in the roster. Like a roster's pasta, I whip with my dogs, yeah. I'm only here for it all, yeah. All y'all wanna all drop the ball in the process. Can't lose, I got juice, and they know I do. Can't lose, I got juice, and they know I do. Come through with your posse, getting nasty, 'cause I got the sauce, yeah. Can't lose, I got juice, and they know I do. I do this, I'm the best and you know this. I pulled up in that newness, I get and go what you doing. The champagne campaign, worry about a damn thing. Got the diamonds dancing, got the girls dancing. She's shaking, make it jiggle, make it pop. You drive it long, I'm throwing money nonstop. Work, work, work, work, that's a lot. You deserve something new off the lot. Yeah, can't lose, I got juice, and they know I do. Can't lose, I got juice, and they know I do. Come through with your posse, getting nasty, 'cause I got the sauce, yeah, Can't lose, I got juice, and they know I do. Can't lose, I got juice, and they know I do. Can't lose, I got juice, and they know I do. Come through with your posse, getting nasty, 'cause I got the sauce, yeah, Can't lose, I got juice, and they know I do. FM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持人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莲花池东路东向西方向从洋房店东路到莲花池西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阜成门外大街到复兴门外大街有 1.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连续拥堵时间较长的道路有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从京珠高速到琉璃河环岛连续拥堵113分钟，拥堵距离 3.4 公里，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阜成门外大街到复兴门外大街连续拥堵76分钟，拥堵距离 1.7 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大广高速南向北方向从京开高速到西孔路连续拥堵38分钟，拥堵距离 1.2 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新鲜送上王菀之2月10号将推出的全新一批奇幻旅程，一张翻唱的专辑。今天要听到的是王菀之翻唱的这首酷爱，一种黑暗系的伤感爱情来袭。这个月的16号到18号他也将在香港红磡开演唱会，先来听听看他怎么诠释这首酷爱。 无论怎得罪，你说我是妇女，陪着我等于死去了，无情趣。从前或现在，当我是谁，你这一种伴侣。前夜一起睡，你却没廉耻，竟讲出口你怕受罪，完全忘记往日为何凝神迎潮浪汽水，还到爱爱爱爱我，对爱情已死心，贪高兴好心敷衍一下，却逼走你亲吻。我们这结局太不堪，分不出真假的爱恨，无谓我爱爱爱爱太过动魄惊心，我估错这个中怎么爱着你为人，合什么心肠，我对你极善良，如若你肯想想我这样受伤，你会知爱情独于悲伤，别怎安心可不改漂亮，怎想象共你 接下来你将听到2017年最具生命力的一张创作专辑，最野性直觉的声音，你一定可以在这张专辑里找到你生活的缩影，陈冠宇的这张喃喃。一位全方位的音乐人陈冠宇诞生了，从词曲编曲乐器录制到唱，陈冠宇用他特有的观察力和诉说能力，从友情爱情亲情生活所体现到的社会现象浓缩成这十首充满生命力的音乐，试着激发你对生活中事物的新看法，将那些你感受过或者你还没有感受过的一一呈现在你的耳朵前。马上听到第29届金选奖的创作冠军歌曲，用阿米巴原虫生物的特性带出在追寻梦想的路上所要专注的其实就只有目标而已。歌曲里面也是大胆的只用了两把吉他、贝斯以及鼓，将歌曲传达的单纯发挥到淋漓尽致。陈冠宇，阿米巴原虫。 好像从有意识以来就不曾停止对抗，那 些疼痛的失败的过程都被当养分吞掉，我不停止扩张，否则怎么储藏想追寻梦想的能量啊？别说万一的话，时间没太长，想太多会来不及绽放，在青春尚未消失之前要去闯，受了伤却不会疼，那才够张狂鼓掌，举个躬抬起头我还要闯，纵然前方光线还没太明亮，关起了一扇大门，后面还有窗不放，转个弯信念会更加坚强，在我耳朵旁的鼓噪响跳着的重复播放，他说放弃吧，那个地方你根本不可能到达，难道我不害怕现实张牙舞爪，怎么可能会不害怕啊，但怕又能怎样，时间没太长，怕太迟会来不及绽放，在青春稍微消失之前要去闯，受了伤却不会让那才够张狂鼓掌，举个躬抬起头我还要闯，纵然前方光线还没太明亮，关起了一扇大门，后面还有窗不放，转个弯信念会更加坚强啊啊啊啊，但怕又能怎样，时间没太长，怕太久会来不及绽放，在青春尚未消失之前要去闯，受了伤却不退让，那才够张狂鼓掌，举个躬抬起头我该要闯，纵然前方光线还没太明亮，关起了一扇大门，后面还有窗不放，转个弯信念会更加坚强啊啊啊， 看蓝蓝的天空下面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哦，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哦，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哦，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别人投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哦，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哦，我喜欢

在公共场所吸烟，您所伤害的人也许就是别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持人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三环中路北向南方向复兴路附近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普通道路北三环东路辅路东向西方向，从和平里西街到北三环中路辅路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连续拥堵时间较长的道路有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从京珠高速到琉璃河环岛连续拥堵122分钟，拥堵距离3.4公里，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梨花桥到薛福路连续拥堵87分钟，拥堵距离1.6公里，平均时速低于33公里。大广高速南向北方向，从京开高速到西孔路连续拥堵58分钟，拥堵距离1.2公里，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unning，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 人每天都要吃一日三餐，不少人都会在这三餐饮食上面多加注意，务求吃得健康。而健康生活并非只有一日三餐的营养饮食那么简单，巧妙地利用三餐后的半个小时可以事半功倍地达到养生健体的作用哦。饭后不要立即去运动，会让胃饱受动荡之苦，消化功能受到影响，长此下去甚至会引发胃病。所以餐后最好坐上半个小时，然后再外出从事散步等轻量的活动。你也不妨用手按摩膝关节，可以使胃经通畅，在寒冷的季节还能够驱散寒气，保护关节是非常好的养生方法。 Keep running, let's go. What you gonna do with all that junk, all that junk inside your trunk? I'ma get you drunk, get you love drunk off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lovely little lumps. Check it out, I drive these brothers crazy, I do it on the daily. They treat me really nicely, they buy me all these ices, Dolce and Gabbana, Fendi and Adana, Karen, they be sharing all their money, got me wearing fly. Girl, but I ain't asking, they say they love my asking. 7 jeans, true religion, I say no, but they keep giving, so I keep on taking, and no, I ain't taking. We can keep on dating, I keep on demonstrating my love, love.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you love my lady love. My heart, my heart, my heart, my heart, they got you. She's got me spending, oh, spending all your money on me and spending time on me. She's got me spending, oh, spending all your money on me, on me. What you gonna do with all that junk, all that junk inside that trunk? I'ma get you drunk, get you love drunk off my hump. What you gonna do with all that ass inside the jeans? I'ma make you scream, make you scream, make you scream, 'cause of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lovely lady lumps. Check it out. I'm a met a girl down at the disco. She said, hey, hey, hey, yeah, let's go. I could be your baby, you could be my honey. Let's spend time, not money. And mix your milk with my cocoa pup. Milky, milky cocoa. Mix your milk with my cocoa pup. Milky, milky, right? They say I'm really sexy. The boys, they wanna sex me. They always standing next to me. Always dancing next to me. Trying to feel my hump, hump. Looking at my love, love. You can look, but you can't touch it. If you touch it, I'ma start some drama. You don't want no drama. No, no drama. No, no, no, no drama. So don't pull on my hand, boy. You ain't my man, boy. I'm just trying to dance, boy. And move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lovely lady love. No. What you gonna do with all that junk? All that junk inside that trunk. I'ma get you drunk. Get you love drunk off my hump. What you gonna do with all that ass? All that ass inside of the jeans. I'ma make you scream. Make you scream, make you scream. What you gonna do with all that junk? All that junk inside that trunk. I'ma get you drunk. Get you love drunk off this hump. What you gonna do with all that breasts? All that breasts inside that shirt. I'ma make you work. Make you work, work, make you work. She's got me spending. Oh, spending all your money on me. And spending time on me. She's got me spending. Oh, spending all your money on me.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饭后也不要喝浓茶，会冲淡胃液，影响食物消化，给胃增加负担，影响蛋白质的吸收。饭后也不要立即睡觉，一些上班族回家吃完晚饭之后，经常会由于饱腹感引发困意，再加上白天工作疲劳，顺势就睡一会儿，吃饱饭就睡，会加重胃部的负担，让食物囤积在身体里面，造成肥胖。吃过饭休息一下，然后咱们就运动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I can't explain what's gotten into me. My sanity is in the passengers. I let it dry. She is my guide. We're flying reckless tonight. Direct me to the floor and turn it up some more. I'ma get it on, on, on, on, on. We're loving, we're worthy of this. Look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北路南向北方向，从东三环中路到姚家园路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阜成门桥到月坛南街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北三环中路西向东，从马甸桥到北三环东路有1.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北三环西路北向南方向，从北三环西路辅路到西三环北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北三环西路辅路东向西方向，从金门桥到大钟寺东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月泉路西向东方向，从双清路到学清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上午10:45，会议正酣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一段路况之后，感谢继续锁定 FM 九九九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为各位送上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资讯。北京市发布了年小客车指标总量和配置比例通告，2017年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为150,000个，其中普通指标额度90,000个，示范应用新能源指标额度60,000个，2017年个人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92%，共计82,800个，较2016年的81,000个增加了1800个配额，单位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额度的6%，共计5400个，与2016年持平。而运营小客车指标额度较2016年有所减少，仅为1800个。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方面，个人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额度的85%，共计5.1万个，与去年持平。单位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5%，共计3000个。营运小客车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10%，共计6000个。另外，2017年的5.1万个新能源指标依然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匹配，不进行摇号。这些年来，请出张国荣。 投入过，怀念过，忘掉过，这角色要几多有几多？任何样子都好，似雪片掠过星河，陪着我，同样也明白我。你仿佛让我找到最初。新学做人，你比那过去还要多。谈恋爱这些年，谁可叫我想念？而只有你可和我谈昨天，经得起这世界考验，还欣赏彼此那弱点。谈恋爱许多年，留到过几张脸，而只有你的情怀如昨天。恋爱叫我不安的感觉，全因躺于你面前自恨。投入过，怀念过，忘掉过。

成沉默的钟情，谁去？ 这是阿超带来的寂寞电台，有音乐加点料和 KK， 你就不会寂寞。周一到周五每天陪伴各位。昨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暖意融融，恍若春天已经到来，多地较常年偏暖。今天开始，冷空气将带来大幅降温，终结短暂的假春天。受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我国中东部将出现大范围的雨雪降温天气，其中内蒙古、湖南、江西降温达到10度，湖北、陕西、安徽等局地有大雪。预计随着降水区域东扩，明天此轮雨雪范围将达到最广，中东部普遍被雨雪覆盖。雨雪降温天气对春运返程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不要向他学习陈冠希超速游戏。 开始中马公平分好，没谁比较少，然后看看气氛，丢丢骰子去哪里都好，安徽这游戏有时输也是一种技巧，你别闹别闹，赢了你还想要熬，技术比孤独，比起幸福，你说不算数。不好，很想结束，太好，很想结束，因为知道迟早要结束，游戏快结束。真哭，你哭了，你爱了也不服，还拼命是招数派出对我要我负，但灵魂也撑不住，也下着不越顽固。I love you, I hate you, I need you just to be you。爱情游戏一直游戏，说关系几轮。 陈冠希很早就看透了爱情游戏、益智游戏。你的爱情有着落了吗？距离大学开学大约还有近半个月，就有不少学生急着想要逃回学校，因为寒假父母安排了多场的相亲，已让他们招架不住。春节才过完，相亲却没有停止，不要小瞧了父母的战斗力。下沙一名女孩在十天里被父母安排了八场相亲，连喊伤不起。目前我国单身成年人已经超过2亿，其中未婚的达到1.4亿人，20到24岁年龄段最多有8320万人。春节期间最为感受到相亲压力的人群，按城市排名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深，按照省域排名则主要分布在华东和华南地区，浙江位居榜首。爱是怎么一回事？请出 Sweetie。 是哪一颗星星掌管爱情的心，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藏高速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到军民团结路有 3.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四海桥北向南方向，从北四环西路到蓝电厂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北三环中路西向东方向，从京藏高速辅路到安贞路有 1.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西二环南向北方向，从复兴门南大街到北玉带胡同有 2.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西三环中路北向南方向，复兴路附近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从王府桑胡同到北玉带胡同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新鲜送上周柏豪全新单曲 How Do I Look， 于今天正式发行，女歌手黄雨希参与合唱。从两周前的终于我们开始，柏豪将会每两星期推出一首新歌，让大家一起见证着他和我们一步一步的成长。周柏豪黄雨希 How Do I Look。 穿一副黑眼睛，披一片光与影，仿佛有尖叫声，让未遇潮流浪尖倾听，将马路人潮停定，无论谁脱俗还俗也有造型，谁造型美丽奇特，我要变形。我怕你太正经，太过正经，全地球天天一套制服，多么震惊。片天那刻配一处闪，西装要花俏点，每一天陪着自己演变，将刹那年华呈现，来做场玛丽莲梦，包扎内容，谁突然礼服蒙面，性格卖弄，我听说你有空。 Then I go down low, man, I'm sitting shameless. Tell me what you wanna do. When I put this on you, Paco in a remix. With the illest, shorty with my business. Bigger, tell me how do I look. You're feeling 接下来依然是一首粤语歌曲，林奕匡今天也推出了2017全新个人大碟 Songs of Love， 每一首创作他都精心雕琢，巨细无遗，务求将最好的作品展现出来，继停止繁殖之后最新派台作品难得一遇，首播主打难得一遇，林奕匡抢先来听。 慢慢对情侣比不过巨轮，仍然我带你前身天意 带着你开新路，力量是你我都相信，如天注定我们走到尽头，用力撞坏那天门，亲手自救。难得这段爱情能挨这么久，如何会放得低你要认命，太荒谬。明明就是我的人走到白头，为着你我只怕捐躯都不够，穷一生之力凭一句乐意必须挽着手。现在我能够立于你面前，全凭你带领我回转，不止一次我士气很低落，幸运在你决不走远，如天注定我们走到尽头，用力撞坏那天门，亲手自救。难得这段爱情能挨这么久，尤其遇见你之后，仿佛我灵魂未老走，相爱令我忘忧，从而为你分忧。准我用一生挽着你手，即冲开最难过关口。明明就是我的人，默默报答你的情。从来没怨能挨这么久，如何会放得低你，你现在太屈就。明晨就是我的人守到白头，为着你我所有艰苦都接受，穷一生之力凭一句乐意必须挽着手，终生不渝，天塌下来只需挽着手。 那天醒来然盛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向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她才是你的爱。

have a team tour. Playing with this lady is something I'd agree for. Vibes keep going up and down like a seesaw. Should've just taken her to the cinema to seesaw. Cool, she let me sleep with her. I figured her figure's a sure winner. Plus I got a lead from the back, I'm a skipper. You make my heart skip, skip, skip, skip, skip, skip a beat.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什么是乳糖不耐受呢？乳糖不耐受是消化道内乳糖酶含量过少，导致牛奶当中的乳糖很大一部分不能够被分解而发酵，引起腹泻、排气等不适症状。如果你是乳糖不耐受，首先可以选择低乳糖的奶制品，舒化奶、低乳糖奶、酸奶和奶酪，这样再配合坚果、鸡蛋、蔬菜等等，全天的钙摄入量就非常容易达到，并且有充足的盈余可以抵消因为客观因素导致的从其他食物当中摄入钙不足的情况。 Keep running, let's go. 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on the 2nd of July. Met her on the 3rd floor 4 times in one night. It was a little bit of magic and the time stood still. So took me to another side. She got the key to my way. Tell me how could such a good thing only last one, two, three. A little bit of attention. Yeah, let's go. 我看过的猪，可是大人的程度。

加点料，继续陪你听歌。林俊杰早期的作品《会读书》里面全是会读书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宣布晋升五位副教授为终身教授，其中包括年仅34岁的著名华人科学家张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钱学森在35岁时晋升为终身教授，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华人终身教授记录的保持者。张峰如今打破钱学森的记录，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华人终身教授，这也是一位超级英雄。请出邓超。 黑咖啡并没有的浓，我只要气水的轻松，踏入天做个白日梦，梦见我变成了彩虹，我有想奔跑的冲动，有你在跌倒也从容，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书写这份光荣。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不同，每一个小人物也拥有小的梦，大屏幕映不出现实中的暗涌，我只想和你牵着手在雨中等彩虹。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偶尔也可穿你的出气筒，心甘情愿接受这份光荣，做你身边的萤火虫。啊哦啊！如果我是你的超级英雄，此刻为你高唱这首 Love Song， 小小的默契让爱转动，做你最骄傲的英雄。有想奔跑的冲动，有你在跌倒也从容，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书写这份光荣。不管住城堡或胡同，也不管富有或贫穷，因为有爱不停转动，金山也不在我眼中。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不同，每一个小人物也拥有小的梦，大屏幕映不出现实中的暗涌，我只想和你牵着手在雨中等彩虹。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偶尔也可穿你的出气筒，心甘情愿接受这份光荣，做你身边的萤火虫。如果我是你的超级英雄，此刻为你高唱这首 Love Song， 小小的默契让爱转动，做你最骄傲的英雄。我是你骄傲的英雄，我就是OK 吗？ OK， 各位不要逞英雄，白天工作的时候不要忘了短暂的休息一下，可以让眼睛放松，最好是离开房间，找一些远距离的目标来看，维持大约10秒钟，稍微的休息一下对护眼有无穷大的帮助。晚上回去也不要一直盯着电脑打游戏，时不时的大口呼吸一下，加快血液循环。很多人因为太专注盯着电脑就让呼吸速度变缓，所以要经常的提醒自己保持呼吸顺畅，放松身心。这里是每天让你放轻松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好久没听这首张震岳的《再见》，明天见喽。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也就掉下去。